你好，我是郑雨婷。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JDK 中用于监控以及诊断的工具。本片中，我将使用刚刚发布的 Java 11版本的工具来进行示范。你可能用过 PS 命令，打印所有正在运行的进程的相关信息。JDK 中的 JPS 命令也用了同样的概念，它将打印所有正在运行的 Java 进程的相关信息。在默认情况下， JPS 的输出信息包括 Java 进程的进程的 ID 以及主类名。我们还可以通过追加参数来打印额外的信息，例如 -L 将打印模块名以及包名， -V 将打印传递给 Java 虚拟机的参数， -M 将打印传递给主类的参数。具体的事例如下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 Java 进程关闭了默认开启的 useProvData 参数，那么 JPS 命令将无法探知该 Java 进程。当获得 Java 进程的进程 ID 之后，我们便可以调用接下来介绍的各项监控以及诊断的工具了。JState 命令可以用来打印目标 Java 进程的性能数据，它包括多条子命令如下所示。在这些子命令中， -class 将打印类加载相关的数据，-compiler 和-print compilation 将打印即时编译相关的数据，剩下的都是以-gc 为前缀的子命令，它们将打印垃圾回收相关的数据。默认情况下 JState 只会打印一次性能数据，我们可以将它配置为每隔一段时间打印一次，直至目标 Java 进程终止，或者达到我们所配置的最大打印次数。具体的事例如下所示。在上面这个事例中，2126进程是一个使用了 CMS 垃圾回收器的 Java 进程。我们利用 JState 的-gc 子命令来打印该进程垃圾回收相关的数据。命令最后的一秒是表示每隔一秒打印一次，共打印四次。在-gc 子命令的输出中，前四列分别为两个 Survivor 区的容量和已使用量。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 Survivor 区的容量相等，而且始终有一个 Survivor 区的内存使用量为零。当使用默认的 G1GC 时，输入结果则有另一些特征。在上面这个事例中， JState 每隔一秒便会打印垃圾回收的信息，并且不断重复下去。你可能已经留意到 S0C 和 S0U 始终为零，而且另一个 Survivor 区的容量可能会降至零。这是因为当使用 G1GC 时， Java 虚拟机不再设置异点区、 Survivor 区、老年代区的内存边界，而是将堆划分为若干个等长的内存区域，每个内存区域都可以作为异点区、 Survivor 区以及老年代区的任意种，并且可以在不同区域类型之间来回切换。换句话说，逻辑上我们只有一个 Survivor 区，当需要迁移 Survivor 区中的数据时，我们只需另外申请一个或者多个内存区域作为新的 Survivor 区。因此 Java 虚拟机决定在使用 G1GC 时，将所有 Survivor 内存区域的总容量以及已使用量存放至 S1C 和 S1U 中，而 S0C 和 S0U 则被设置为零。当发生垃圾回收时，Java 虚拟机可能会出现 Survivor 内存区域内的对象全被回收或净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Java 虚拟机会将这块内存区域回收并标记为可分配的状态。这样子做的结果是，堆中可能完全没有 Survivor 内存区域，而相应的 SEC 和 SEU 也将会是零。JState 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参数 -T， 它将在每行数据之前打印目标 Java 进程的启动时间。例如在下面这个事例中，第一列代表该 Java 进程已经启动了 10.7 秒。我们可以比较 Java 进程的启动时间以及总的 GC 时间，或者两次测量的间隔时间以及总 GC 时间的增量，来得出 GC 时间占运行时间的比例。如果该比例超过 20%， 这说明目前堆的压力比较大。如果该比例超过了 90%， 则说明堆里几乎没有可用空间，随时都可能抛出 OOM 异常了。JState 还可以用来判断是否出现内存泄露。在长时间运行的 Java 程序中，我们可以运行 JState 命令连续获得多行性能数据， 并取这几行性能数据中 O 优劣最小值，然后我们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重复一次上述操作，来获得多组 O 优最小值。如果这些值呈上涨趋势，则说明该 Java 程序的老年代内存已使用量在不断的上涨，这也意味着无法回收的对象在不断的增加，因此很有可能存在内存泄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可以请 JMap 指令出马分析 Java 虚拟机堆中的对象。 JMap 同样包括多条子命令，第一是 -cl state， 该子命令将打印被加载类的信息。第二是 -finalizer-info， 该子命令将打印所有待 finalize 的对象。第三是 -histor， 该子命令将统计各个类的实例数目以及占用的内存，并按照内存使用量从多至少的顺序排列。此外 -histor冒号 life 只统计堆中的存活对象。第四个是 -dump， 该子命令将导出 Java 虚拟机堆的快照。同样 -dump 冒号 life 只保存堆中的存活对象。我们通常会利用 jmap-dump 的命令将堆中所有存活对象导出至一个文件中。这条命令中 format 等于 b 将使 jmap 导出于 hprov heap dump after full gc 或者 heap dump on out of memory error 格式一致的文件。这种格式的文件可以被其他GUI工具查看，具体我会在下一篇中进行演示。下面我贴了一段 -histor 指命令的输出。由于 jmap 将访问堆中的所有对象，为了保证在此过程中不被应用线程干扰， jmap 需要借助安全点机制让所有线程停留在不改变堆中数据的状态。也就是说，由 jmap 导出的堆块照必定是安全点位置的，这可能导致基于该堆块照的分析结果存在偏差。举个例子，假设在编译生成的机器码中，某些对象的生命周期在两个安全点之间，那么冒号 life 选项将无法探测到这些对象。另外，如果某个线程长时间无法跑到安全点，JMap 将一直等下去。上一小节 JState 则不同，这是因为垃圾回收器会主动将 JState 所需要的摘要数据保存至固定位置之中，而 JState 只需直接读取即可。关于这种长时间等待的情况，你可以通过下面这段程序来复现。 JMap 依赖于 Java 虚拟机的 Attach API， 因此只能监控本地 Java 进程。一旦开启 Java 虚拟机参数 Disable Attach Mechanism，基于 attach API 的命令将无法执行。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想被其他进程所监控，那么你需要开启该参数。JINFO 命令可用来查看目标 Java 进程的参数，如传递给 Java 虚拟机的 -x -xx 参数，以及在 Java 层面通过 system.get property 获取的 -d 参数。具体的事例如下所示。JINFO 还可以用来修改目标 Java 进程的 manageable 的虚拟机参数。举个例子，我们可以使用 jinfo-flag 加 heap dump after full gc 后面跟着一个 PID 的这么一个命令，来开启 PID 所指定的 Java 进程的 heap dump after full gc 参数。你可以通过下述命令来查看其他 manageable 的虚拟机参数。 jstack 命令则可以用来打印目标 Java 进程中各个线程的站轨迹以及这些线程所持有的锁。 JStack 的其中一个应用场景便是实锁检测，这里我用 JStack 获取一个已经实锁了的 Java 程序的站信息，具体的输出如下所示。我们可以看到 JStack 不仅会打印线程的站轨迹、线程状态、持有的锁以及正在请求的锁，而且还会分析出具体的实锁位置。你还可以直接使用 jcommand 命令来替代前面除了 jstate 之外的所有命令。具体的替换规则我已经给你总结出来了，你可以参考下面这张表格。至于 jstate 的功能，虽然 jcommand 复制了 jstate 的部分代码，并支持通过 perf counter.print 指命令来打印所有的 performance counter， 但是它没有保留 jstate 的输出格式，也没有重复打印的功能，因此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整理。另外，我们将在下一篇中介绍 jcommand 中 Java Flight Recorder 相关的指命令。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呢，我介绍了 JTK 中用于监控以及诊断的命令行工具，其中 JPS 将打印所有正在运行的照法进程， JState 允许用户查看目标照法进程的类加载、即时编译以及垃圾回收相关的信息，它常用于检测垃圾回收问题以及内存泄漏问题。 JMAP 允许用户统计目标照法进程的堆中存放的照法对象，并将它们导出成二进制文件。 JInfo 将打印目标照法进程的配置参数，并能够改变其中 manageable 的参数。 JStack 将打印目标照法进程中各个线程的栈轨迹、线程状态、锁状况等信息，它还将自动检测实锁。 JCommand 则是一把瑞士军刀，我们可以用来实现前面除了 JState 之外所有命令的功能。那么今天实践环节呢，你可以探索一下 JCommand 的其他功能，看看有没有适合。